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五章年谈过多第十五集。 他们握了握手，维斯莱先生坐到哈利旁边的椅子上，维斯莱夫人在他面前也放了一碗热汤。 谢谢茉莉。今天晚上真够呛，一个白痴居然卖起了变形勋章，说是只要把它挂在脖子上就能随心所欲地改变相貌，千万张面孔变化无穷，只卖十个加龙。 那么实际上戴了以后会怎么样呢？ 一般来说只会将面孔变成一种难看的橘黄色，不过也有两个人全身长出了触角般的肉瘤，就好像是芒格魔法伤病医院还不够忙乱似的。 这类玩意儿倒像是弗雷德和乔治感兴趣的东西。 维斯莱夫人迟疑地说。 你能肯定不是？ 当然能肯定。 维斯莱先生说。 那两个小子现在不会做出那种东西的。现在人们都在不顾一切地寻求保护。 所以你才回来的这么晚，就为了变形勋章？ 不是。我们得到情报说相宝那儿有人施了一个危险的回火咒，幸好我们赶到那儿的时候，魔法法律执行队已经把事情解决了。 哈利用手捂住了一个哈欠。 睡去吧。 心明眼亮的维斯莱夫人立刻说道。 我已经把弗雷德和乔治的房间给你准备好了，你一个人住在里面。 为什么？他们俩呢？ 在对角巷呢，现在生意这么忙，他们就睡在校花店楼上的小套房里。 维斯莱夫人说。 我不得不说，我起先并不赞成，但他们似乎确实有点生意头脑。来吧亲爱的，你的箱子已经搬上去了。 晚安维斯莱先生。 哈利说着推开椅子站了起来。克鲁克山敏捷地从他腿上跳下去溜出了房间。 晚安哈利。 维斯莱先生说。离开厨房时，哈利看见维斯莱夫人扫了一眼放在洗衣篮里的大钟，所有的指针又全部指向了致命危险。弗雷德和乔治的卧室在三楼，维斯莱夫人用魔杖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一盏台灯，它立刻就亮了，给房间里洒下一片温馨柔和的光。那扇小窗户前面的桌上放着一大瓶鲜花，但它们的香味并不能掩盖残留在房间里的气味，哈利认为是火药味。地板上一大片地方都堆放着许多没有标明的密封的硬纸箱，哈利上学用的箱子也在其中。这个房间看上去像一个临时仓库。海德威在一个大衣柜顶上朝哈利高兴地叫了几声，然后便振翅飞出了窗外。哈利知道他一直在等着见他一面之后才去觅食。哈利向维斯莱夫人道了晚安，换好睡衣上了一张床。枕套里有个硬东西，他把手伸进去一摸，掏出来一块黏糊糊的一半紫色一半橘黄色的糖。他认出来了，是兔兔糖。他暗暗笑了笑，翻了个身立刻睡着了。几秒钟后，至少哈利感觉是这样，他被一阵炮火般的巨响惊醒，房门被突然撞开了，他腾地坐直身子，听见了窗帘被拉开的刺耳声音，明晃晃的阳光刺得他两眼生疼，他用一只手挡住眼睛，用另一只手慌乱地摸索他的眼镜。 怎么回事？我们不知道你已经来了。 一个声音激动地大声说，接着哈利的头顶上狠狠地挨了一巴掌。 罗恩，别打他。 一个女孩子的声音责备道。哈利总算摸到了眼镜，赶紧戴上，不过光线太强烈了，他还是什么都看不见。一个模模糊糊的长长的影子在他面前晃了一会儿，他眨了眨眼睛，才看清是罗恩·维斯莱，正笑眯眯地低头看着他呢。 你好吗？ 从来没这么好过。 哈利说完，揉了揉头顶，重新跌回到枕头上。 你呢？还行。 罗恩说着，拖过一个硬纸箱，坐在上面。 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妈妈刚告诉我们。大概夜里1点钟吧。那些麻瓜们怎么样？他们待你还好吧？跟平常一样。 哈利说。赫敏在他床沿坐了下来， 不怎么跟我说话。我倒情愿这样。你怎么样，赫敏？ 哦，我挺好的。 赫敏说，他一直在仔细地端详哈利，就好像他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似的。哈利知道赫敏心里在想什么，但他眼下不想谈论小天狼星的死，不想谈论任何令人难过的话题。于是他说， 什么时间了？你们已经吃过早饭了吧？不用担心，妈妈会给你端上来的。她认为你看上去营养不够。 罗恩说着翻了个白眼。 好了，快说吧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没发生什么呀，我一直闷在我姨妈姨父家里，不是吗？得了吧。 罗恩说， 你跟邓布利多一起出去了。那也没什么刺激的，他只是让我帮他说服那个退休的老教师重新出来工作。那人名叫霍拉斯·斯拉格霍恩。 哦， 罗恩显出一副失望的样子。 我们还以为…… 赫敏警告地瞪了罗恩一眼，罗恩赶紧换了一种说法。 我们就猜到会是这种事情，是吗？ 哈利觉得怪好玩的。 是啊，是啊，现在乌姆里奇走了，我们的黑魔法防御术显然需要一位新老师，对不对？那么，他长得什么样？他长得有点像海象，以前当过斯莱特林学院的院长。 哈利说。 有什么不对吗，赫敏？ 赫敏注视着他，似乎担心他随时会显露出某种奇怪的症状。这时他赶紧调整一下面部表情，露出一个不自然的微笑。 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那么斯拉格霍恩看上去会是个好老师吗？ 不知道。 哈利说。 总不会比乌姆里奇还糟糕吧？ 我知道有一个人比乌姆里奇还糟糕。 门口传来一个声音，罗恩的妹妹没精打采地走进房间，一脸气呼呼的样子。 你好，哈利。 你这是怎么了？ 罗恩问。 是他。 金妮说着，一屁股坐在哈利的床上。 他简直要把我逼疯了。他这次又怎么了？ 赫敏同情地问。 他对我说话的那种方式，好像把我当成了3岁的孩子。我知道。 赫敏压低了声音说。 他心里只想着他自己。 哈利听见赫敏这么谈论维斯莱夫人，感到非常吃惊，所以也就怪不得罗恩生气地说： 你们俩能不能有5秒钟不要谈他？ 哼，行啊，你护着他。 金妮不客气地回嘴说： 我们都知道你怎么也看不够他。 这么说罗恩的妈妈可有点莫名其妙，哈利这才发觉是自己听差了，便问道： 你们说的是…… 他的问题还没有问出来就得到了答案。卧室的门又一次被猛地推开了，哈利本能地拽过床罩盖到下巴，他使的劲儿太大了，赫敏和金妮都从床上滑到了地板上。一个年轻女子站在门口，她真是美艳惊人，房间里顿时让人透不过气来。她身材修长苗条，披着一头金黄色的秀发，周身似乎散发出淡淡的荧光，而且他手里还用托盘端着一顿丰盛的早餐，使得整个画面更加完美。 哈利， 他用沙哑的喉音说， 好久没见了。 他轻快地跨过门槛朝哈利走来，这才露出了紧跟在他身后的维斯莱夫人，他的神情显得很恼怒。 用不着你把托盘端上来，我正想自己端呢。 没关系。 芙蓉·德拉库尔说着 把托盘放在哈利膝头，俯身在他的两边腮帮子上各亲了一下。哈利觉得被他嘴唇触到的地方火辣辣的发烧。 我一直盼着见到你，还记得我妹妹加布利吗？她一刻不停地谈着阿利波特，她再次见到你肯定会很高兴的。 她也在这儿吗？ 哈利哑着嗓子问。 不不，傻孩子。 芙蓉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 我是说明年夏天，我们……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 他那双大大的蓝眼睛睁得更大了，责怪地看着维斯莱夫人。维斯莱夫人说， 我们还没有抽出空来告诉他呢。 芙蓉转向哈利，一甩瀑布般的金色秀发，发梢扫在维斯莱夫人的脸上。 比尔和我要结婚了。 哈利茫然地说，他不由地注意到维斯莱夫人、赫敏和金妮都故意躲避着彼此的目光。 哇，祝贺你们。 芙蓉又俯身亲了亲他。 眼下比尔很忙，工作很辛苦，我只在古林阁做兼职，为了补习我的英语，所以他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住几天，多了解了解他的家人。听说你要来，可把我高兴坏了。在这里没有多少事情可做，除非喜欢烧菜，喜欢鸡。好了，美美的吃你的早餐吧，阿丽。 说完，她优雅的一转身，一阵风似的飘出了房间，轻轻关上了房门。